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少校他时时地向伯爵偷看一眼，但伯爵的嘴巴上依旧挂着那种温和的好奇的微笑。是的，少校说，我的确希望能使这种过失瞒过每一个人的眼睛。起因当然不能怪您，基督山答道，因为像您这样的人是不会犯这种过失的。哦，不，当然不能怪我，少校说，微笑着摇摇头。而得怪那位母亲，伯爵说，是的，得怪那做母亲的，他那可怜的母亲，少校喊道，拿起了第三块饼干。哦，再喝一点酒，我亲爱的卡凡尔康特。伯爵一面说，一面给他倒第二杯阿里坎特葡萄酒。您太激动了。哦，他那可怜的母亲。少校吞吞吐吐地说着，想尽量使他的意志完全控制自己的泪腺，好挤出一滴假眼泪来湿润他的眼角。我想他是出身于意大利第一流家庭的吧，是不是？哦，他的家庭是沙菲尔贵族，伯爵阁下。而他的名字是叫……您想知道他的名字吗？哦，基督山伯爵说，您告诉我实在也是多余的，因为我已经知道了。伯爵阁下是什么都知道的，那位意大利人说，并鞠了一躬。奥利弗·高塞奈利，对不对？奥利弗·高塞奈利，一位侯爵小姐，一位侯爵小姐。而您不顾他家庭的反对，终于娶了她。是的，我娶了她。您无疑的已把那种种文件都带来了吧？基督山伯爵说。什么文件？您和奥利弗·高塞奈利结婚的证书，以及你们孩子的出生登记证。我孩子的出生登记证，安德里·卡凡尔康德的出生登记证，令郎的名字不是叫安德里吗？我相信是的，少校说。什么？您相信是的？我不敢十分确定，因为他已经失踪了这样长的一个时间了。那倒是真的，基督山伯爵说。那么您把文件都带来了吗？哎呀，伯爵阁下，说来抱歉得很，因为不知道必须要利用那些文件，所以我一时大意，竟忘记把他们带来了。那就很不幸了，伯爵答道。那么，他们竟是这样的必要吗？他们是万不可少的呀。少校用手摸了一摸他的额头。哎呀，糟糕，万不可少的。当然是了。说不定这儿会有人怀疑到你们结婚的正当性，或你们那孩子的合法性。 不错， 少校说，可能有人怀疑的。假若如此，您那个孩子的处境就会非常的不愉快了，那是对他极其不利的，那或许是他错过一门很好的亲事。 哎呀，糟糕透了。 您必须知道，在法国，他们在这些方面是极其看重的。像在意大利那样，跑到教士那儿去说，我们彼此相爱，请您给我们证婚，那是不够的。在法国，结婚是一件公事，正式结婚必须有不可否认的证明文件。 哎呀，那真不幸啊，我可没有这些必须的文件。 幸而我有。基督山伯爵说。 您？ 是的， 您有那些文件？ 我有那些文件。 啊，真的？ 少校说。他眼看着他这次旅行的目的将因缺乏那些文件而落空，也深恐他的健忘或许会使那48000里沃尔发生困难。 啊，真的？那就很幸运了。是的，实在幸运，因为我从来想不到要把他们带来。 我一点都不奇怪，一个人不能样样都想到啊，但幸亏布沙尼长老带您想到了。 他真是个好人， 他极其审慎，想得极其周到， 他真是一个可敬佩的人。 少校说， 他把他们都送到您这儿了吗？ 这儿就是。少校紧握双手表示钦佩。啊，您是在凯特尼山圣保罗教堂里和奥利弗·高塞奈里结婚的，这是教士的证书。 哦，是的，的确是这个。 那意大利人惊愕地望着说，哦，这是安德里·卡凡尔康德的受洗登记证，是萨拉维查的教室出的。 完全不错。 那么拿了这些证件吧，不关我的事，您可以把他们交给令郎，令郎当然会小心地保存起来的。 我想他一定会的。 假如他遗失了，假如他遗失了怎么办呢？基督山伯爵说。 那么， 少校答道， 就必须得去抄一份副本，又得花一些时间才能到手了。 那件事就难办了，基督山说。 几乎是不可能的， 少校回答。我极高兴看到您懂得这些文件的价值， 我认为他们是无价之宝。 哦，基督山伯爵说。至于那青年人的母亲， 至于那青年人的母亲， 那意大利人焦急地照样复述了一遍。至于高塞奈里侯爵小姐， 真的， 少校说，似乎觉得眼前突然又跳出困难来了。 难道还要他来作证吗？ 不，先生，基督山伯爵答道，而且他不是已经…… 是的。他已经 对自然偿清了最后一笔债了吗？ 是的， 那意大利人回答。我知道他已经去世10年了， 而我现在还在哀悼他的早逝， 少校悲叹道，并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块格子花纹的手帕，先擦擦右眼，然后又擦擦左眼。您还想怎么样呢？基督山伯爵说，我们都是难逃一死的。现在您要懂得，我亲爱的卡凡尔康德先生，您在法国不必告诉人说您和令郎分离了15年。吉普赛人拐小孩这种故事在世界的这一部分并不流行，不会有人相信。您曾送他到某一省的某一个大学里去读书，现在您希望他在巴黎社交界来完成他的教育，为了那个理由您才不得不暂时离开维亚雷角。自从您的太太去世以后，您一向就住在那儿，那就够了。 您是这样看法吗？ 当然了。 好极了。 那么假如他们听到了那次分离的事？ 哦，对了，那我怎么说呢？ 有一个奸恶的家庭教师被府上的仇人买通， 被高塞奈利家族方面吗？ 一点不错，他拐走了这个孩子，想使府上这一族绝嗣， 那很说得过去，因为他是一个独子。 好，现在一切都定当了，这些新唤醒的往事现在不要轻易忘记了。您无疑已猜到我已经为您准备好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了吧？ 那是很可喜的事吧？ 那意大利人问。 啊， 我知道，一个做父亲的眼睛和他的心一样是不容易被骗过的。 哦，少校感到惊讶。 伯爵说，有人把那个秘密告诉您了吧？或是您也许已经猜到他在这儿了吧？ 谁在这儿？ 您的孩子，您的儿子，您的安德里。 我的确猜到了。 少校带着可能最从容的神气回答，那么他在这儿吗？ 他来了，基督山伯爵说，刚才我的贴身侍从进来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已经来了。 啊，好极了，好极了， 少校说，他没喊一声就抓一抓他上衣的纽扣。我亲爱的先生，基督山伯爵说，我懂得您这种情绪，您得要些时间来恢复您自己。我等利用这一段时间，让那个青年人准备这一场想念了许久的会见，因为我想他内心的急切也不亚于您呢。 这是我想象得到的， 卡菲尔康德说。好吧，一刻钟之内，您就可以和他在一起了。 那么，您还带他来吗？您甚至还亲自带他来见我吗？您真太好了。 啊，不，我不想来插身父子之间，你们自己想见吧。但不必不安，即使父子间的天性不提示您，您也不会弄错的。他将从这扇门进来。他是一个很好看的青年人，脸色很白，或许太白了一点，态度很活泼，但您一会儿就可以看到他了，还是由您自己来判断吧。 且慢，少校说，您知道我只有布沙尼长老送给我的那2000法郎，这笔款子我已经花在旅费上了，所以 您需要钱用，那是当然的事。我亲爱的卡法尔康的先生，这儿先付您8000法郎。 少校的眼睛里发出明亮的光辉。 现在我只欠您4万法郎了，基督山伯爵说。 大人要收条吗？ 少校说。同时他把钱塞进了他的上衣内口袋里。要收条做什么？伯爵说。 我想您或许要把它拿给布沙尼长老看。 哦，当您收到那余下的4万法郎的时候，您给我一张整数的收条好了。我们都是君子，不必这样斤斤计较。 哦，是的，的确如此。少校说，我们都是君子。 还有一句话。 您请说。 您可以允许我做一个建议吗？ 当然了，我求之不得。 那么我劝您别再穿这种样式的衣服吧。 真的？ 少校说，带着很满意的神气望望他自己。是的，在布亚雷角的时候或许可以穿的，但这种服装不论它本身多么高雅，在巴黎早已过时了。 那真不幸。 好，假如您真的爱穿您这种旧式衣服，您在离开巴黎的时候是可以换上的。 但我穿什么好呢？ 您的皮箱里有什么衣服？ 我的皮箱里，我只有一只旅行皮包。 哈，我敢说您的确没有带别的东西来。一个人何必带那么多东西来麻烦自己呢？而且像您这样一位老军人，在出门的时候总是喜欢尽可能的少带行李的。 对，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我才。 但您是一个审慎而有远见的人，所以您先派人把您的行李送来，现在已经运到黎修洛路太子旅馆了，您就住在那儿。 那么那些箱子里， 我想您已经吩咐您的贴身跟班把您大概需用的衣服都放进去了，您的便服和制服。逢到大场面，您必须穿上您的制服，这样看起来就威严极了。好，别忘了您的勋章。法国人虽然还在嘲笑勋章，但还总是把他们带在身上的。 好极了，好极了， 少校喜不自胜地说。现在，基督山伯爵说，您已经有了准备，不会兴奋过度的了，我亲爱的卡凡尔康的先生，请等着和您那走失的安德里相见吧。说着，基督山伯爵鞠了一躬，消失到门楣后面，让少校独自沉醉在狂喜里。基督山伯爵走进隔壁房间， 就是佩布斯汀称为兰客厅的那个房间，发现那儿有一个风度潇洒、仪表温雅的青年。他是在半小时前乘着一辆出租马车来的。当他来登门求见的时候，佩布斯汀毫无困难地认出他是谁，因为他的主人事先已经向他详述地描述过来客的外貌。所以一看见这个黄头发、红胡子、黑眼睛、白皮肤、身材高大的青年，当然毫无疑义了。伯爵走进房来的时候，这个青年正随随便便地躺在一张沙发上，用他手里的那根金头手杖轻轻地敲击着他的皮靴。一看到伯爵，他赶快站起来。是基督山伯爵吧？我相信，他说。是的，阁下，我想尊驾就是安德里·卡法尔康的子爵阁下吧。 啊，安德里·卡法尔康的子爵。 青年人一面复述着这个衔头，一面鞠了一躬。您是带着一封介绍信来见我的，是不是？伯爵说。 我之所以没有提及那一点，是因为我觉得那个署名非常古怪。 水手辛巴德，是不是？ 一点不错。而因为除了《一千零一夜》里那位大名鼎鼎的辛巴德以外，我从来不曾认识任何姓这个姓的人。 啊，他就是那个辛巴德的一个后裔，而且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他是一个非常有钱的英国人，为人怪癖的几乎近于疯狂。他的真名字叫做威玛勋爵。 啊，真的？那就一切都明白了。 安德里说， 那倒是很特别的。哦，那么这个英国人就是我在……哦，是的，好极了，伯爵阁下，我悉听您的吩咐就是了。 假如您所说的是实情，伯爵微笑着答道，您大概可以把您本身以及府上的事情讲一点给我听听吧。 当然可以， 青年说，他的神色很从容，证明他的记忆力很健全。 我，正如您所说的，是安德里·卡法尔康的子爵，巴托罗米奥·卡法尔康的少校的儿子。我们卡法尔康的这一族的名字曾铭刻在佛罗伦萨的金书上。舍下虽然还很富有，但却遭受过许多不幸，而我在五岁的时候就被那奸恶的家庭教师拐走，所以我已有15年不曾见到我那生身之父了。当我到达解释之年可以自主以后，我就不断地在找他，但是毫无结果。最后我接到您朋友的这封信，说家父在巴黎，并命我亲自向您来探听他的消息。 真的，您所讲的这一番话我觉得有趣极了。基督山伯爵怀着阴沉的满意望着那青年说，您把您的全盘心事倾诉给必有辛巴德的确是很对的，因为您的父亲的确在这儿，而且正在找您。伯爵自从踏进客厅来的那一刻起，始终不曾有一刻忽略过那青年人脸上的表情，他很佩服他神色的安定，声音的稳健。但是一听到您的父亲的确在这儿，而且正在找您这两句极自然的话，小安德里吃了一惊，喊道， 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在这儿。 那是毫无疑问的，基督山伯爵答道，令尊巴特罗米奥·卡法尔康的少校。那一度满布在青年人脸上的恐怖的颜色几乎立刻消失了。 啊，是，是的，当然是叫那个名字， 他说， 巴特罗米奥·卡法尔康的少校。而您说的是真的，伯爵阁下，我那亲爱的父亲是在这儿吗？ 是的，阁下，我甚至还可以补充一句，我刚才还和他在一起呢。他对我讲起他失子的那一番经过，我听了大受感动。的确，他在那一件事上的忧虑、希望和恐惧，大可充作一首最哀婉动人的诗的资料。有一天，他终于收到一封信， 说拐走他儿子的那方面现在愿意归还给他，或至少可以通知他到那儿去找，但要得到一大笔钱做赎金。令尊毫不犹豫，派人送了一笔款子到皮埃蒙特边境上，还带去了一张到意大利的护照。您那时是在法国南部吧？我想。是的，安德烈带着一种尴尬的神气答道，我是在法国南部，一辆马车派在尼斯等您，一点不错。他载着我从尼斯到热那亚，从热那亚到都灵，从都灵到上贝里，从上贝里到波夫森湖，又从波夫森湖到巴黎。真的，那令尊应该在路上遇到您了，因为他正巧也是从那条路线来的，照此推算，途中所经过的各站一点都不错。但是安德利说，即使家父曾遇到过我，我也很怀疑他是否会认识我了。自从他最后那次见我以来，我一定已有多少的改变了。但所谓父子天性啊。基督山伯爵说，不错，青年说，我倒没有想到父子天性这一句俗语。令尊的头脑里现在只对一件事还觉得有点不安。基督山伯爵答道，就是他急于想知道您在离开他的那一段长时间内的情形，那些害您的人怎样对待您，他们对您的态度是否曾顾及您的身份，最后他急于想知道您是否幸运地逃过精神上的坏影响，那当然要比任何肉体上的痛苦更可怕。他希望知道您天赋优良的本性有没有因为缺乏教育而削弱。总之，您自己究竟认为能不能重新在社会上维持和您的高贵身份相称的地位？阁下，青年喃喃地说，简直吓呆了，我希望没有什么谣言。在我个人，我第一次听到您的大名是因为那位慈善家必有威玛告诉我的，我相信他初次和您相遇的时候，您的境况颇不愉快，但详细情形却不知道，因为我并没有问。我不是一个好问的人，您的不幸引起了他的同情，所以您那时的情形一定很有趣。他告诉我说，他极想恢复您所丧失的地位，非找到令尊不可。他真的去找了，而且显然已经是找到了，因为他现在已经在这儿了。最后必有通知我您快要来了，并且给了我有关您前途幸福的指示。我很明白必有威玛是一个奇人，但他为人很诚恳，而且富如金矿，所以他尽可以任意实行他的怪癖，而不必怕自己会倾家荡产。而我也已答应执行他的指示。先生，我现在站在赞助人的地位，觉得有责任问您一个问题，请务必不要介意。按照您的财产和名分，您要成为一位显赫的人物，我很想知道您所遭的不幸。这种不幸绝非您本身所能控制，因此毫不减低我对您的敬意。我很想知道他们有没有采取过某种措施，会使您对于您快要踏入的那个社会茫然无知呢？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安德烈，在伯爵说话的时候，他已逐渐恢复了他的自信。他回答道：阁下，这方面您放心好了。把我从家父身边拐走的那些人，正如他们现在已在事实上表现出来的那样，一想原存心要把我卖回给他的，而为了使他们的买卖得到最大的盈利，最妙的办法莫如让我保全我的社会身份和天资，假如可能的话，甚至还应该加以改进。小亚细亚的奴隶主常常培养他们的奴隶成为文法教师、医生和哲学家，以便可以在罗马市场上卖得较高的价钱。那些骗子待我也是如此，所以我倒受了极好的教育。基督山伯爵满意地微笑了一下，看来像是他本来并不期望安德烈·卡凡尔康的先生能这样机警老练似的。而且安德烈继续说道，即使在教育上发现了某种缺陷，或对于既定的礼仪有何为伍之处，但念及那随我与生俱来以及此后跟踪着我整个幼年时代的不幸，他们也会加以原谅的。很好，基督山伯爵用一种局外人的口吻说，悉听尊便自觉，因为您的行动当然由您自己做主，而且也和您最厉害相关。但假若我是您，我对于这些奇遇就一个字都不透露出去。您的身世简直是一篇传奇式的故事，世人虽喜欢包含在两张黄纸封面之间的传奇故事，但说来奇怪，对于那些装在活的羊皮纸中间的却反而不肯相信。即使出于像您这样一位体面的人物之口，我很想提醒您这一类的困难，子爵阁下。要是您对任何人讲起您这篇动人的身世，则您的话还没有讲完，他就会传得人人皆知，而且被认为不像是真的。您将不再是一个被拐走而又寻获的孩子，而会被人看作一个像夜里长出来的香蕈那样的暴发户。您或许会引起一点小小的好奇心，但被人作为谈话的中心和不愉快的言论的题目，看来总不是人人都愿意的。在基督山伯爵的目光逼视下，安德烈的脸色不禁变得苍白起来。他说，我同意您的看法，伯爵阁下，这种后果确实极不愉快的。基督山伯爵说，但是您固然不必夸大您的不幸，也不必为了极力避免以致顾此失彼。您必须决定采取一条单纯的行动路线，而像您这样的一个聪明人，这个计划是容易办到，也是十分必要的。您必须结交一些可敬的朋友，借此来抵消那种您以前的微贱生活所引起的偏见。这时安德烈的脸上顿时变色，伯爵接着说，我本来可以提出来做您的保证人和友好的顾问，但是我生性对我最好的朋友也抱着怀疑的态度，而且很愿意使他们对我也抱着这种态度，所以要是背离了这条规则，我就等于在扮演外行角色，大有被虚的危险，那就未免太傻了。安德烈说，但是伯爵阁下，我是威玛勋爵介绍来见您的，看在他的面上。是的，当然了。基督山伯爵打断了他的话说，我亲爱的安德烈先生，但威玛先生并没有忘记通知我您的幼年生活颇多风波呀。伯爵注视着安德烈的脸说，我并不要求您向我说明，而且正因为免得您有求于任何人，才到卢卡去请令尊来的。您马上就可以见到他了，他的态度略微有点拘直和倨傲，而且因为穿制服的关系仪表上差了一点，而当大家知道他在奥地利军团中服务的时候，一切都可以得到原谅了。我们对奥地利人通常总是并不十分苛求的， 总之，你一会儿就会知道令尊是一位很体面的人物，我向您保证。 啊，先生，您使我放心了。我们分别已经这么久，所以我丝毫记不得他是什么样子了。 啊，而且您知道，在社会人士的眼睛里，一笔大家产是可以遮掉一切缺陷的。 那么，家父真的很有钱吗？ 阁下，他是一位大富翁，他的收入达每年50万里乌尔。 那么，安德烈急切地说，我的境况一定可以很适宜了。 最适宜的了，我亲爱的先生，在您住在巴黎的期间，他每年可以让您有5万里乌尔的收入。 假如如此，我愿意永远留在这儿。 环境是无法由您控制的，我亲爱的先生，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安德里叹息了一声，他说， 唉，但是在我留在巴黎而环境并不比我离开的期间，您真的以为我可以收到您刚才向我提到的那笔款子吗？ 可以。 我从家父手里拿吗？ 安德里略带不安地问。是的，您可以亲自向令尊拿，但那笔钱威玛勋爵可以作保，他应令尊之请，在邓格拉斯先生那儿开了一个月支5000法郎的户头。邓格拉斯先生的银行是巴黎最安全的银行之一。 安德烈问，家父预备常住在巴黎吗？ 基督山答道，只住几天，他的职务不允许他一次离开2-3个星期以上。 啊，我亲爱的父亲， 安德烈喊道，显然很喜欢他这样快就离开。基督山伯爵假装误会了他的意思，说，所以我不再耽搁你们这次愉快的会见了。你已经准备好去拥抱你那可爱的父亲了吗？ 我希望您不会怀疑这一点。 去吧，那么在客厅里，我的青年朋友，您可以看见令尊在那儿等候着您呢。安德里向伯爵深深地鞠了一躬，走进隔壁房间。基督山伯爵一直注视到看不见他了，然后摁了一个机关，这个机关外表看来像一幅画，一按之后，镜框划开一部分，露出一条小缝，小缝设计得非常巧妙，由此可以看到那间现在由卡凡尔康德和安德里所占据的客厅里的一切情形。安德里顺手把门关上，向少校走去。 少校听到脚步声向他走来，就站起身来。啊，我亲爱的爸爸， 安德烈说，声音很大，以便让隔壁房间的伯爵可以听到。 真的是您吗？你好吗，我亲爱的儿子？ 少校庄重地说。 经过这么多年痛苦的分离以后， 安德里以同样的口吻说， 并向那扇门瞟了一眼，现在又重逢了，多么快乐呀。的确是的，经过这么多年的分离以后。您不拥抱我吗，大人？ 安德里说。 可以的，假如你高兴的话，我的儿子， 少校说。于是那两个男人模仿舞台上演员的样子拥抱起来， 那就是说，两个人把他们的头搁在对方的肩胛上。安德烈说，那么我们又团圆了吗？ 又团圆了， 少校答道。 永远不分离了吧？ 好，至于这一点，我想我亲爱的儿子，您现在一定住惯了法国，几乎把它当作你的祖国了吧？ 安德烈说， 事实上，要我离开巴黎，我真的悲伤极了。 至于我，你必须知道，我是不能长期离开卢卡的，所以我得尽可能地赶快回意大利去。 但是，在您离开法国以前，我亲爱的爸爸，我希望您能够把那些证明我身份的必须证明文件 交给我。哦，当然了，我这次就是特地为那件事来的。我费了那样的苦心来找你，就是为了要把那些文件给你。我实在不想再来找一次了，要是再重新找一次，我的残年都得消耗在那上面了。那么这些文件呢？哦，就在这儿。 安德烈把他父亲的结婚证书和他自己的受洗证明书一起抢过来，急切地打开他们，然后非常熟练地把他们看了一遍，证明他是看惯了这一类文件的。从他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对文件的内容极感兴趣。当他读完那些证件的时候，他的脸上焕发出一种无限高兴的表情。他带着一种最古怪的微笑望着少校，用非常纯粹的托斯卡纳语说：那么意大利已废止苦工船了吗？少校把身体挺得笔直。 什么？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因为制造这一类的文件是要吃官司的。在法国，我最亲爱的爸爸呀，只要像这样的一半，他们就会送您到土伦去呼吸5年监狱里的空气呀。请你把你的意思解释一下好不好？ 少校极力装出一种庄严的神气说： 哦，我亲爱的卡法尔康的先生。 安德里带着一种推心置腹的态度挽住少校的手臂说： 你做我的父亲得了多少钱？ 少校想说话，但是安德里压低了声音继续说： 无聊，我来做一个榜样是你放心。他们付了我1年5万法郎来做你的儿子，因此你可以懂得我绝不愿意否认你做我的爸爸。 少校焦急地向四周看了一眼。 你放心吧，只有我们两个人。 安德利说， 而且我是在用意大利语谈话。哦，那么， 少校答道， 他们付我5万法郎。 卡凡尔康德先生，安德利说， 你相不相信童话？我以前是不相信的，但我真的觉得现在几乎不得不相信他们了。 那么你总得有点证据的吧？少校从他的口袋里摸出一把金羊来。 你看，他说，够明白的了吧？ 那么你以为我可以信赖伯爵的诺言吗？ 我当然相信。 您确信他会对我恪守他的诺言？ 恪守信上的话，但同时请记得，我们必须继续扮演我们个人的角色。我扮演一位慈父， 我扮演一位孝子。既然他们选定我做你的后代。 你这个他们指的是谁？ 天知道，我也说不出来。但我是指那些写信的人。你收到一封信的吧？是不是？ 是的。 谁写给你的？ 一个叫布沙尼的长老。 你认不认识他？ 不，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他在那封信里说了些什么？ 你能答应不出卖我吗？ 那一层您大可放心，您知道得很明白，我们的利害是共同的。 好，那么你自己去读吧。 于是少校把一封信交到那青年手里。安德烈低声念道， 你很穷，等待你的是一个愁苦的暮年。你愿不愿意发财，或至少不依赖他人，立刻动身到巴黎去，向香榭丽舍大道30号门牌的基督山伯爵去要你的儿子。这个儿子名叫安德里·卡凡尔康的，是您和高塞奈里侯爵小姐的结晶品，5岁的时候被人拐走。为了免得使你怀疑写这封信的人的善意，先奉付2400托斯卡纳里维尔的支票一张，请到佛罗伦萨高崎银行去兑现，并奉付至基督山伯爵的一封介绍信，信内署名，我准你向他提用48000法郎。记住， 到伯爵那儿去的时间是在5月26日晚上7点钟，不杀你长老是一样的。 你是什么意思？ 少校说，我的意思是，我收到一封差不多同样的信。 你？是的，不杀你长老写的。 不。 那么是谁？ 一个英国人，名叫威玛勋爵，他化名叫水手辛巴的。 而对于他，你并不比我对不杀你长老知道的多吧？ 你错了，在那一方面我比你进一步。 那么你见过他了？ 是的，见过一次。 在哪儿见的？ 哦，那一点正巧是我不能告诉你的。假如我告诉了你，你就会像我一样聪明了。我并不想那样做。 心里面说了些什么？ 念吧。 啊，你很穷，你未来的远景是黑暗而阴沉的，你愿不愿意做一个贵人？喜不喜欢发财和自由？ 哼，老天爷，青年说，这样的一个问题还可能有两种答案吗？ 少校继续念道，请到尼斯去，你可以在金尼斯门找到一辆驿车在那儿等候你，经都灵、上贝里、波夫森湖到巴黎，在5月26日晚上7点钟到香榭丽舍大道去找基督山伯爵，向他要你的父亲。你是卡凡尔康的侯爵和奥利弗·高塞奈利侯爵小姐的儿子，侯爵会给你一些文件确证这件事实，并准你用那个姓在巴黎社交界露面。至于你的身份，每年有5万里弗尔的收入是可以维持得很好的了，附奉5000里弗尔的支票一张，可到尼斯菲利亚银行去兑现，并复制基督山伯爵的介绍信一封，我已嘱咐他供你一切需求。水手辛巴的。好极了，少校说，你说你见过伯爵了是不是？ 我刚离开他。 他有没有证实信上所说的那一切？ 证实了。 你懂不懂这一回事？ 一点不懂。 此中必有一个受骗的人， 总而言之，不会是你，也不会是我。 当然不是。 嗯， 那么你以为那不关我们的事吗？ 一点不错，我正要说那句话，我们把这出戏扮演到底，闭着眼睛去干就得了。 嗯，赞成。你瞧吧，我一定把我的角色扮演得好好的。 我从来不曾丝毫怀疑过，我亲爱的爸爸。 基督山伯爵趁着这个时候冲进客厅，听到他的脚步声，那两个男人就互相投在对方的怀抱里。伯爵进来的时候，他们就是这样拥抱着的。 哈哈，侯爵，基督山说，看来您对于幸运之神送回给您的这个儿子并不失望吧？哎呀，伯爵阁下，我高兴得不得了啊！ 您的感觉如何？基督山转过去对那个青年人说， 我吗？我的心里洋溢着快乐。 幸福的父亲，幸福的儿子， 基督山伯爵说。 哦，只有一件事情使我发愁啊，因为我必须得马上离开巴黎。 啊，我亲爱的卡凡尔康的先生，基督山伯爵说，我想请您赏脸，让我介绍您见见我的几位朋友。我相信您可以在见过他们以后再走。 我悉听您的吩咐，阁下， 少校答道。现在，阁下，基督山伯爵对安德利说，把您的实际情况讲出来吧。 讲给谁听？ 哦，讲给令尊听啊，把您的经济状况讲给他听听。 啊，真是， 安德利说， 您说中我的心病了。 您听到他所说的话了吗，少校？ 我当然听到。 但您懂不懂呢？ 懂的。 令郎说他需要钱用。 哦，您叫我怎么办呢？ 少校说，您当然应该给他一点喽。基督山回答， 我？ 是的，您。伯爵说，同时向安德里走过去，塞了一包钞票到青年的手里。 这是什么？ 令尊给的。 家父给的？ 是的。您刚才不是告诉他您要用钱吗？他托我把这一包钱给您。 哦，这算是我收入的一部分吗？ 不，这算是您在巴黎的安置费。 啊，我的爸爸多好啊。 别出声，基督山说，他不愿意您知道这是他给您的。 我十分了解他这种体贴的心思。 安德里说着，急忙把钞票塞进了他的口袋。现在二位，我祝你们晚安。基督山伯爵说， 好，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有幸见到您呢？ 卡菲尔康德问。 是的， 安德里说， 我们在什么时候可以希望得到那种愉快呢？ 星期六，假如你们啊，是的，让我想想看，星期六那天晚上，我在阿多尔村方丹街28号的别墅里请客吃饭。我请了几个人，其中有你们的银行家邓格拉斯先生，我当介绍你们和他相见，他必须认识你们两位才能付钱给你们。 穿礼服吗？ 少校说，这几个字说得相当响。哦，是的，当然了，基督山伯爵说，制服、十字章、扎脚裤。 我穿什么呢？ 安德林问。哦，很简单，黑裤子、漆皮鞋、白背心，一件黑色或蓝色的上装，一个大领结。您的衣服可以到柏林或维罗尼克那儿去做，假如您不知道他住在哪儿，佩普斯丁可以告诉您。您的服饰越少交饰，效果就越好，因为您是一个有钱人。假如您要买马，可以到德威杜那儿去买，假如要买马车，可以去找贝铁斯蒂。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编辑海燕、北威，录音师张笑英。午夜拍案惊奇，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请继续欣赏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我是北京人艺蓝天野， 我是北京人艺演员蒲存昕，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龚丽君， 我是北京人艺演员吴刚， 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岳秀清，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冯远征， 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梁丹妮， 我是北京人艺导演唐烨，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天使的翅膀，飞越所有战乱的地方，我们相识相知相惜，享受这一场有你认真的陪伴。